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厮守到老。